装修，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冥冥中都早注定你富或贫，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任你怎说，安守我本分，始终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公理，实现我无法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又岂会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少年人，洒脱地做人。继续行，洒脱地做人。 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这是影响了那一代人的处世哲学。沉默是金有两个经典的版本，一个来自于张国荣，一个来自于许冠杰。这首歌本来就是由张国荣作的曲，许冠杰填的词，而刚刚我们听到的却是两个殿堂级的歌手他们的合作。这首歌当时发行的时候，正是香港歌坛史上最狂热的歌迷之争，谭张争霸白热化的阶段，所以多少有一些借歌明志的意思在其中。张国荣一直是一个很特别的歌手，他一方面引领着香港的音乐潮流，另外一方面他又十分的传统和内向。比如说1998年他在受邀去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担任评委的时候，他其实是第一位在柏林影展上担任评委的亚洲男演员，可是每一次他都是一个人低调的入场，又在快结束的时候悄悄的离场。接下来的这首歌它非常的冷门，但是却来自两个热门的歌者和创作者。这是 Beyond 的黄家驹为王菲写的一首歌，可否抱紧我。 星光浅照晚空的我臂，看闹市街中跟你挽手轻大醉，自踏进星雨里，连最美梦书中翻看古今的记载，爱恨似梦迷离，彼此相识相依相共爱，但在瞬息掠过太多崎岖，迷惑我

环绕在我俩的身边， 让我爱你是谁， 是我 让你爱我是谁， 是你 原来是 这无敌又美丽的邂逅。 这是温岚和吴宗宪在15年前一次特别的合作，温岚的声音也因为这首歌而被人记住。意想不到的合作不仅仅是温岚，还因为这首歌幕后的创作者，这是18岁的周杰伦写给他的师父吴宗宪的一首歌。周杰伦也因为这首歌渐渐地打开了知名度，而等到唱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的时候，周杰伦已经是贵为天王，费玉清则是从当年的民歌天王变成了黑胶经典的代表。所以当年有这样的一句话来评价他们两人的合作，说我们从来不曾会想过一个唱歌口齿不清的少年会和一个在舞台上微微仰头的中年大叔合作，好像不是一个音乐门类的人，但是他们的合作却创造了不一样的效果，让我们似乎在古老的威廉古堡上看到了刚刚开放的一剪寒梅，千里之外。 无言如深夜，风铃落沧海，我等雁归来，时间被安排演一场意外，你悄然走开，故事在城外，浓雾散不开，看不清对白，你听不出来，风声不存在，是我在感慨，梦醒来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哪怕如尘你的未来经不起谁来猜，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透明着尘埃，你无瑕的爱，你从雨中来，诗化了悲哀，我淋湿现在，芙蓉水面彩，晨星应犹在，你却不回来，被岁月覆盖，你说的花开，过去成空白，醒来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哪怕如尘埃的未来经不起谁来摘，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

的山茶树下， 你变了容颜，他却不曾改变。 一首歌的生命，是他路过你的光阴。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音乐圈里那些你意想不到的合作。流行和民歌能不能够跨界呢？或许是有了费玉清和周杰伦的《珠玉在前》，那一年之后，另一首李谷一老师和周笔畅的合作也走上了流行音乐的榜单。如果六七十年代也有流行音乐榜单，那么李谷一老师应该就是雄踞榜首、无人出其右的那一位。开头的那一句"浏阳河"婉转又清亮，是影响了一代人音乐美学认知的声音标记。 这首歌其实记录的是从湖南出发的周笔畅，他在美国进修音乐的时候那种对于家乡的思乡情结。对于周笔畅，我想更多人的印象深刻的还是超女的那段时光，那首笔记。而浏阳河呢是一种更新，接下来的这首 With You 则是一种颠覆，它会让你知道原来周笔畅也可以把 Hip Hop 演绎得如此颠覆。 Baby Joe at the car. Even though I'm right here waiting, you never look my way. Boy, you don't even know my name. Where you go, I follow. My life is a shadow. I just wanna be close to you. Even though I'm right behind you, you never turn my way. It breaks my heart, but it's okay. I'm here close to you. But I know I will never be with you, with you, with you. 오늘도 제자리걸음에숨을멈추고생각이서두네신발끈을매는법을몰라헤매는아이처럼내맘이성급해너와내끈을어긋내고바보처럼겁을내도 F 프로처럼왔다갔다만하고말을못해사랑한다고 멀리서서있어뒤돌아보면땅을봐멈춰있어여기서 So close to you 멀리서서있어뒤돌아보진않을까멈춰있어여기서 Even though I'm right here waiting, you never look my way. Boy, you don't even know my name. Where you go, I follow. My life is a shadow. I just wanna be close to you. Even though I'm right behind you, you never turn my way. It breaks my heart, but it's okay. I'm here close to you. 난네앞에만서면잘가던시간도딱멈춰할말은많지만싫다말할까심장도날걱정해그래서늘빙빙돌려확인해어딘지네맘은언제가되어나란역에편히기대서쉴지 멀리서서있어뒤돌아보진않을까멈춰있어여기서 So close to you 멀리서서있어뒤돌아보면땅을봐멈춰있어여 Even though I'm right here waiting, you never look my way. Boy, you don't even know my name. Where you go, I follow. My life is a shadow. I just wanna be close to you. Even though I'm right behind you, you never turn my way. It breaks my heart, but it's okay. I'm here close to you. But I know I will never. 越成长越觉得孤单，

想你越接近海洋，你的唇凝聚着月光，吻着我狂烈的幻想。 I even sing miracles, I feel the pain disappear, but still haven't seen anythingThat amazes me quite like you do. You bring me up when I'm feeling down. I'll do it for you. You touch me deep, you touch me right. Just for you. You do the things I've never done. You make me wicked, you make me wild. Cause baby, you are my number one.In a perfect dream, so perfect. I've seen the sun make love to the sea. I've kissed the moon a million times. There's two angels in the sky. I've even seen miracles. I've seen the tears disappear, but still I haven't seen anythingAmazes me quite like you do. You bring me up when I'm feeling down. I'm crazy for you. You touch me deep, you touch me right. You do the things I've never done. You make me ring it, you make me wild. Cause baby, you're my number one. 许茹芸和这位拉丁情歌王子的合作，其实最初呢只是源于许茹芸的玩心大作。这首歌当年收录在《难得好天气》那张专辑当中，在当时听起来非常的前卫，所以销量并不算太好。但是现在回过头来听，确实觉得当年我们不够懂它。最后这首歌，这是一首老歌，梁艳玲，《那里的天空不下雨》。 心有千千结，千串相思，谁没有一些悲哀从前事？ 别说你没有心情结束忧郁， 去的小屋里， 寂寞让我想清楚许多往事， 我有我的灰色回忆， 我会随遇， 我不忧虑， 请你告诉我 那里的天空不下雨。 别说你已被改变，只得失意，心有千千结，千串相思，谁没有一些悲哀从前事？ 别说你没有心情结束忧郁，所有的伤痛留给自己，锁在没有人去的小屋。 寂寞让我想清楚许多往事， 我有我的灰色回忆， 我会随遇， 我不忧虑， 请你告诉我 那里的天空不下雨。 寂寞让我想清楚许多往事， 我有我的灰色回忆， 我会随遇， 我不忧虑， 请你告诉我 那里的天空不下雨。 我会随遇， 我不忧虑， 请你告诉我 那里的天空不下雨。 靠一